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三集。 归晓争冲在门外，心里慌慌的落不下来，眼看着身边有人推着半只烤羊经过，伴着浓郁烤肉香气，他仓促让路后退几步，怕被人看到自己不对劲儿，索性就按照小男孩刚才话里描述的路线走到走廊尽头右转，下了几步台阶去四楼和五楼转弯处找洗手间。直到站在门外，归晓茫然地看着洗手间门口牌子上写着的男字，愣了好一会儿。慢慢的，归晓找回了一些理智。11年前陆延辰离开北京，10年前两人分手，刚刚那孩子7、8岁的样子也很合理，所有的一切都合情合理。 所以归晓，你还想找他干什么呢？ 干什么呢？ 有声音在身后出现，归晓一个机灵，右手侧铝制的玻璃门被人拉开，陆延辰手里夹着半截没抽完的烟靠在门口，微眯缝着眼睛打量他。 女的在楼下。 哦， 回来，我抽完烟带你去。 不用。 我让你回来，听见没有？ 不就是当初我甩了你吗？你现在孩子都有了，还一副我欠你的态度做什么？没听见？ 陆延沉抿着嘴角，调眼瞅他，又低头抽了口烟，吐出个不太成形的烟圈。 没听见？你回头干什么？ 人家姑娘不想搭理你不行啊。 陆延辰身后一个看上去30岁出头的硬朗男人将手里的烟头掐灭。 哎，姑娘别介意啊，我们陆队啊，不，是前中队长，他这刚退伍没几天，闲得发慌，阴阳怪气的。 你不是说今年吗？ 刚办完，下面的手续还没走，现在无业游民一个。怎么，觉得请我吃饭不值了？ 姑娘，别介意啊，我们陆队说话特呛人，他人就这样。 归晓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照陆延辰表妹的话说，他这个人骄傲得很，太聪明，看得太明白，谁心里摆着什么小九九他都一清二楚，而且越是亲近的人他越不让你装。那时两人认识1年多，归晓喜欢陆延辰，喜欢到往胳膊上刻他的名字，可还是装矜持的死撑着，每到星期3、星期5合唱队排练或者有音乐课，才会绕到陆延辰的教室装着去排练去上课，顺便能看他两眼。陆延辰是复读生，就在教室最后一排，下课时喜欢翘着椅子背抵墙和几个男生闲聊。归晓经过时常会有小半截粉笔头丢出来，归晓还装傻被吓到，矜持地去看他，发现陆延辰和没事人似的继续玩着手里剩下的粉笔头。后来两个人在一起了，归晓装着天真无邪地问他， 你那时候怎么总喜欢丢我粉笔头啊？是不是暗恋我？ 陆延辰微眯起眼睛看着他不回答，再被逼问急了，陆延辰就会冲着他笑。 你总在我眼前晃，不就等着我搭理你吗？ 归晓被戳破心思扭头就走，被陆延辰抓着上臂拉回去。 虽然还挣扎着，可心里却美滋滋地想着应该能等来一句好听的话了。可没想到陆延辰又是低低的笑。 走这两步不就是在等我拉你回来？ 其实啊，陆队是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北京，正犹豫呢，也不算是无业游民，最多算短期失业。 不一定回去。 陆延辰将烟头在窗台的雪上按灭，那漆黑眼睛像泡在观景池里的黑色卵石，带着水光，却冷冰冰的没情感。归晓看着雪地上的一点光慢慢消失，深呼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做一个淡然大度的前女友。 带老婆孩子回去总会很麻烦，弄户口也麻烦，你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来找我。 听到这话，陆延辰和身后那个男人的表情都有点诡异。陆延辰低眉沉默了好半晌，对身旁男人一笑： 你儿子又使坏了。 嗯， 不至于吧，那小子怕你还敢给你使坏。哎呀，也有可能最近是胆肥了啊。哎呀，我那儿子吧，知道我们中队都是光棍，没事就爱在人家相亲的时候使坏，管我们中队那些兄弟叫爹，整跑不少姑娘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归晓小姐。 原来不是你的孩子啊。好可惜啊，他很可爱。 他可爱？你是不知道啊，那臭小子可是个鬼见愁。 陆延辰的手抄在裤兜里保持沉默。那男人说完，后知后觉向归晓介绍了自己叫秦明宇，是陆延辰中队里的战友，而他那个鬼见愁的儿子叫秦小南。单亲家庭，孩子归爸爸，为了方便照看，秦小南独自住在地方上，自己租房子，自己上学，总之全都自己办，也难怪人小鬼大。三人回到包房，小男孩大咧咧扑到他亲爹怀中。 爸！ 喊完，小男孩还偷看归晓和陆延辰。这么一来，包房中的人也都和归晓似的回过了味儿。 啊，得，全搞错了。 小孩子的玩笑一笔带过。这顿饭吃的还算是过得去。除了身为这顿饭牵线人的归晓和陆延辰从不交流外，其余都很完美。整顿饭陆延辰看都没看过归晓。 陆队，你和我们归晓过去是邻居校友还是？ 校友不熟。 这内蒙的雪可真大呀，来来来，吃菜吃菜啊。 小菜被噎住，打了个哈哈，生硬地望向窗外的大雪，而后招呼大家吃饭。从烤全羊到羊杂焖面马奶酒，一道道下来，小菜算是把能点的都轮了一遍。众人下午在加油站丢车的那股子晦气也都散了，胃和身子都暖和起来。几杯酒水下肚，秦明宇真是显出了话痨本质，说起陆延辰都不带停的，甚至还郑重起身敬酒，拜托归晓他们几个，如果能帮到的还请多帮帮陆延辰，让他回京更顺畅些。 那当然那当然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更别说陆队还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，以后能帮的咱们一定帮啊。 吃过饭，众人在电梯里，秦明宇忽然问： 你们五个人一辆车来的？ 啊，对。 陆队，送送吧，五个人一辆车不安全。 啊，这不会太麻烦吧？ 不麻烦，阿姨，我们在西面，你们在东面， 虽然不太顺路，但是这才能显出送客人的诚意嘛。 小鬼头啊，那我先和陆队去停车场取车，你们到门口等着吧。 老旧的电梯带着不知哪里来的金属摩擦声缓缓下行。小蔡嘴上虽这么说，但还是觉得自己和陆延辰两人去停车场必然会被这位陆队给冻死，于是拽了拽龟小的胳膊拉他一起走。可惜小蔡并不明白，有龟小在，陆延辰才真会冷到冻死人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